第27集。吃饭的时候，秦琛随手拍了张生日蛋糕图上传朋友圈，回到家再看下面的留言回复已经刷屏，全都是一边祝福他生日快乐，一边控诉他重色轻友的。他抱着手机趴在沙发里噼里啪啦的回复，乐不可支。霍昭林走过去靠着他坐下，将人揽进怀里。 这么开心吗？ 如愿以偿啊，当然开心了。你看这么多羡慕嫉妒恨的呢。 秦琛举着手机在霍昭林面前晃了晃，笑得见牙不见眼，把狐朋狗友们的调笑都当成嫉妒。霍昭林可是他的，身和心都是他的，能不招人恨吗？霍昭林凑近他，在他脑门上用力亲了一口。 别玩了，去洗澡吧。 秦琛闻到他身上沐浴后的清香味，迷恋地贴着他蹭了蹭。自从搬进这里同居，这些日用品秦琛都喜欢和霍昭林用一样的，只因为喜欢这种与他气息交融的感觉。霍昭林见他这个样子，心想他不愧是属小狗的，忍不住笑了笑，将人扛起来。天旋地转间，秦琛吓了一跳，回过神时已经被霍昭林扛进了浴室里。 洗澡。 你帮我洗啊。 霍昭林的视线往下飘，似笑非笑道， 你确定要我帮你洗？ 秦琛想了想，还是把人给撵了出去。他们那啥是挺和谐没错，但他实在不怎么喜欢在浴室里搞，太累人了。秦琛也洗完澡出来时，霍昭林已把房间里的大灯都关了，只留了几盏光影暧昧的射灯。音箱里流淌出悠扬的轻音乐，桌上并排在一起的两只酒杯里盛着香槟，散发着诱人的酒香，气氛刚刚好。霍昭林把秦琛拉进怀里，双手圈住他的腰，秦琛笑着抬手回搂住他的脖子，他们额头抵在一块儿，随着音乐摇摆起了身体。转到桌边时，霍昭林顺手拿起了一杯酒，在秦琛炙热的目光注视中，将金色的液体缓缓倒进嘴里，再低头抚上他的唇，醇香美酒在唇舌间来回推挤，柔软的舌触碰到一块儿，秦琛觉得自己的脑子又开始晕乎了，贴着霍昭林低声呢喃， 去床上。 秦琛睡着之前听到霍昭林最后在耳边很认真地与他说了一句， 生日快乐。 他在睡梦里唇角上扬，这么多年终于如愿以偿地过了一个做梦都能笑醒的开心生日。接下来两天是周末，霍昭林难得不用加班，他们可以腻腻歪歪享受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。秦琛答应了同事和损友的请客，也推迟到了下周，什么都比不上和霍昭林过二人世界更重要。他们去郊外的度假山庄住了一晚，顺便试飞秦琛才刚到手的生日礼物，他歌颂的那台直升飞机。秦琛没有飞行执照，但霍昭林有。看到霍昭林坐上驾驶座，秦琛扬了扬眉，很惊奇。 你连这个都会啊？ 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学的。上来。 秦琛也是个胆大的，丝毫不怀疑霍昭林会不会水平不够，兴奋地跳上副驾驶座，只觉得他男人简直牛坏了，连开飞机都会。 你以前所谓在国外念书，其实是天天在外面玩吧？ 霍昭林淡定中又带着一丝得意， 至少我还毕业了。 他在异国最好的私立学校念的大学，没有真本事，即使家里再有钱，都可能拿不到毕业证，这一点完全不需要怀疑。本质上来说，霍昭林和秦琛其实是一类人，同样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豪门少爷，从小衣食无忧，要什么都有，人也都很聪明，守得住底线。秦琛爱玩，其实霍昭林在国外念书那几年比他玩得更凶， 但是他又有一点自己的坚持，看不惯那些玩过了头只懂挥霍不学无术的草包，特别不能接受秦称也变成那样的人，所以之前会用那样不近人情的态度对他。而事实上他确实误会了秦称。 知道了，你最棒棒了。 秦称毫不吝啬对霍昭林的吹捧，虽然他觉得自己也不差。 坐好了。 秦称赶紧系好安全带，戴上耳麦，在马达轰鸣声中，直升机缓缓起飞。当地面越来越远，秦称也越来越兴奋，举着手机不停地拍照。霍昭林在耳麦里温柔地提醒他： 你看左前方下面那一块，是不是很像一只腾飞的凤凰？ 秦称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那一大块地方都是霍家开发投建的度假村。群山中穿插着纵横的河道，河两边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小别墅。从高处看，整体勾勒出来的画面确实很像一只欲要展翅高飞的凤凰，难怪这座度假村叫凤凰山庄呢。 看右边。 秦称的目光转向右侧，远方天际层层叠叠的云团被晚霞渲染开一大片耀眼的金红，他们离天空这么近，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那绚烂的霞光。秦称看得有些呆了，他不是第一次坐直升机，却是第一次在直升机上看到这样美到极致的落日霞光，而且是和霍昭林一起。 好看吗？ 霍昭林的声音从耳麦里传来，比平常还要更低沉温柔一些。秦称轻轻点头，莫名又有了想哭的冲动，硬生生给憋了回去，再哭真要成哭包了。从飞机上下来时，落日余晖只剩最后一缕，秦称抱着霍昭林的腰，在飞机前拍下一张自拍合影，想要将这一刻永久留存。入夜之后，天上飘起了小雪，他们在山庄的别墅里围着暖炉吃了一顿炭烧火锅。秦称看着窗外绵绵不断仿佛有越下越大趋势的雪，感叹道： 哇，都三月份了，竟然还能有这么大的雪。 霍昭林把烫好蘸好了酱料的羊肉夹进他的碗里。 下雪你也这么高兴？ 秦称回头冲他笑了笑： 小时候我最喜欢堆雪人了，可惜没人愿意跟我一起。 秦毅觉得这种小孩子玩的游戏太幼稚，连秦瑶都嫌弃太娘气了，不肯跟他一起，只有秦称喜欢玩这个。小时候每次下雪，他都会在自己房间的阳台上堆一个小雪人，跟他说那些不能说给别人听的秘密，就这样也能自得其乐。听着秦称说的，霍昭林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，忍不住想笑，又有些心软。 过了生日，你都24岁了，秦小朋友。 那也比你年轻，霍爸爸。 其实秦称一直怀疑霍昭林想把他当儿子管教，有的时候比他哥还啰嗦些，这不许那不让的。虽然现在这毛病已经改了不少。霍昭林笑着摇头，继续给他夹菜。 吃东西吧你。 吃着东西，不知不觉多喝了几杯酒。秦称早早睡了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霍昭林不在房里，手机上有他一个小时之前发来的消息： 公司有点急事，我先回去了。你醒了以后吃完早餐自己回去吧，路上小心一点。别说外面有我给你送的礼物，记得去看一看。 秦称爬起身披了件外套出门，别墅的大门外堆了一个有差不多一米高的憨态可掬的雪人。不知道霍昭林到底是半夜几点爬起来，又花了多少时间堆出来的。秦称惊讶又惊喜，拨了霍昭林的电话，那边很快接通。霍昭林的声音有些疲惫，但带着笑： 行了，看到我的礼物了吗？ 嗯。哎，你怎么一大早就回去了？公司出什么事了？ 确实出了点问题，没什么大事，不用担心。你吃完早餐也赶紧回去上班吧。 真没事？ 没事的。 简单说了几句，霍昭林那边似乎很忙，急着挂断电话。秦称皱了皱眉，看到眼前那有些傻乎乎的雪人，又忍不住笑。他没有吃早餐，回房去换了衣服就打算离开，走之前解下了脖子上的围巾系到了雪人脑袋上，靠过去拍了张自拍发给了霍昭林。 谢谢你的礼物，我很喜欢，么么哒。